葉にすれば消えちゃう関係なら言葉を消せばいいやって思ってた恐れてた。 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快快帮我看看这件衣服怎么样，会不会太正式了？那件呢，好像又有点休闲啊，怎么连合适的衣服都没有？天哪，我要迟到了，头发没梳好，快帮我叫个车吧。眼镜，眼镜，没有眼镜我死定了。 您好，请您跟我在这边等一下，我们主管一会儿找您。刚才这一段你以为是去约会吗？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嘉荣，你猜一下是什么？ 不是约会也好像要去上战场一样，还挺可怕的呢。 嗯，是啊，这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很重视的大学生实习。所以今天我们就做了一个专题。哎，嘉荣，你实习过吗？ 作为一个大一的宝宝，我对于实习这件事情还只有好奇，确实还没有亲身实践过。我也知道有很多哥姐正奔波在实习的路上，不过我觉得吧，实习这件事对每个年级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大一的同学就算再好奇，也不会说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找实习这件事上，顶多也就是关注一下。 啊，没错。所以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采访了从大一大四到研究生各个阶段的同学们，看看他们是怎么看待实习这件事的。我是主播于迪。 我是主播嘉荣。 大家好。那嘉荣，我们先来听一下大一大二的小鲜肉们对实习有什么看法吧。 我现在的实习是在国家大剧院的古典音乐唱片公司， 一个录音棚，然后在中国剧院那边。 曾经在青岛电视台实习过。 我的实习就是在直播吧，然后或者在其他的一些体育机构或者微信公众号写一些东西。 想象中的实习是什么样子？我想象中的实习呢，首先一定要是我的兴趣所在，最好和我的专业对口。其次就是我希望我以后实习的公司会是一个工作氛围好、工作效率高的公司。 我想象中的实习就是在类似于体育媒体啊，然后就是体育新媒体或者体育的一些报道机构吧，然后进行实习。 想象中的实习其实是比较忙，然后可能就是学到很多东西之类的，但是实际上就是非常的无聊，就是第一天我可能就要睡着了，就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常规。 我想象中的实习应该是就是勉强，就是他可能会让你试一试，试试操作怎么样，好歹能摸一摸台子。后来发现一个棚一天就4600，你在干错了，人家也不乐意，录音室也不乐意，都是时间都是金钱，你根本连插手都插不上，你这是在干坐着。 打算什么时候实习？我个人认为大三这一年应该是实习比较合适的机会，因为对于绝大部分专业来说，大三这一年的课程安排会相对更为轻松， 我觉得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把在大一大二学到的这些理论知识应用在大三这一年所找的实习单位的工作中。 其实我觉得实习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吧，因为实习就是当做一种磨练，一种磨砺。 通过什么渠道找实习？这个机会呢，是一个师姐推荐我过去的，也就是说我并没有主动的去找，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才得到了这个机会。 这个主要是我妈帮我找的吧。 我一般找实习的渠道就是从网上呀，或者亲友推荐，然后或者有比如说师哥师姐啊，然后给介绍这个渠道，或者老师的介绍。 通过什么渠道找实习吗？肯定师哥师姐嘛。我是通过一个师哥找到一个大师哥。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认为现在暂时还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遇到困难就是跟那些哥姐就是相处的时间比较短，因为我实习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然后就不是特别熟悉，给自己感觉上不是特别自在吧。 第一天的时候我俩什么都不会，就一直在看，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好不容易帮师哥也在安话筒，然后师哥告诉我俩安反了，然后从最里头颠颠颠跑来帮我俩重新又安了一遍，然后第三天好不容易安正了，然后师哥告诉我俩安歪了，又颠颠颠跑来重新帮我俩又安了一遍。 遇到困难就是时间方面，就是可能有时候学校学业呀，或者一些其他的私人事务比较繁忙，然后就是因为他这些写东西都是比较时间比较灵活的，所以可能没有就是事儿挨事儿，然后就没有什么时间去做这些工作，或者有时候为了做这些工作弄到晚上三四点，或者一个通宵没有睡觉。 为实习做哪些准备？调整作息，因为要早起。 为实习做了哪些准备？没做什么准备，因为也知道自己什么也不会。 我想我会先从这个公司，我所应聘的这个职位，它要具备的职业素养去研究入手，这样子我才会知道我自己所具备的技能和他所要求的地方有怎么样的差距，或者说我要如何的去提升自己。 其实听完刚才的采访，觉得师弟师妹们还是蛮可爱的。加上你觉得和你的想法一样吗？ 对，其实对于我们大一大二的学生来说，课程量还是比较多的，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实习，而且用人单位确实可能也不太需要这些专业知识也没有特别丰富，工作经验也没有特别多的学生。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实习得到自己专业的相关经验，对于我们自己以后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没错，就像刚才我们采访的也有两位同学，他们都是很幸运的通过老师或者朋友的推荐得到了这份工作。但是幸运的人毕竟是少数嘛，到了大三大四需要自己真正去实践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顺利了。 师哥师姐对于我们这些大一大二的学生来说都已经是老司机了，我还非常好奇哥姐们的想法呢。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大三大四的同学，看看他们的经验对大一大二的同学有没有一些帮助呢。 在郑州人民广播电台实习。 我曾经在央视少儿频道做过实习， 到现在为止应该说算是实习过三次吧。 想象中的实习就是会很忙，帮领导端茶倒水，然后去装孙子，然后挣钱。 实习之前的话可能觉得因为我主要是想通过实习有一些经历给自己出国申请加一加分，所以基本上找的都是比较大公司的实习，所以找之前的话呢也没有想过在大公司能做什么核心的工作啊。事实证明就是去实习之后也确实是这样，就是越大的公司它越不会让你接触核心的业务，反而可能小公司的话会稍微好一点。 想象中的实习应该是像电视剧那些实习生一样啊，就很光鲜亮丽的样子，但实际过程当中却发现生活大部分是平淡的，像那种很精彩的部分还是非常少数的。 想象中实习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学习的过程，实习工作以后发现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一些跟新同事啊，还有一些师哥师姐相处的快乐，彼此的友谊。 在我没有得到自己第一份实习之前，我认为相关的实习对我而言应该是像一线的记者一样，可以有机会外出采访，自己来采写稿件，然后出现在镜头面前为观众带来这个现场的报道。但是真正的实践之后发现，大多数实习生并不可以得到这样良好的机会来完成自己这样的一个实习的目标。 我找实习的话，第一份是有老师推荐的，然后第二份是自己通过网上的一些途径，比如说关注微信微博的那些招聘的公众号，还有师哥师姐在群里发的一些招聘信息。第二个实习是这样找到的，第三个是也算是学校推荐的吧。 我觉得实习的渠道有很多，就电视学院而言，我们学院有一个专门的分享实习信息的一个大的群，然后大家在这里面可以交流一些比较好的实习的机会，通过这个来获得一些比较直接相对靠谱的实习的方法。那针对一些没有这样的大群的同学，我觉得通过微博上的一些叫五百强招聘啊，或者实习生啊，这些博主他们会每天更新非常多的北京、上海这些城市的实习信息。 遇到的困难就是刚上手嘛，毕竟不熟悉，但是熟悉了之后呢又觉得很平淡，这就是问题。解决的话就是放平心态嘛。 其实在实习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是做采访的工作，在街上找一些人做采访的话，他们可能会不配合。这样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播音的时候播错音，比如说把希拉里·克林顿本来是民主党播成国民党，所以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实 建议的话就是看你想从实习中得到什么吧，就比方说有些人他可能毕业之后就想工作，那最好就找一个有转正机会的而且自己也比较喜欢的公司。然后像我这种可能只是为了求一个经历的话，那就尽量去知名度高的，对自己以后申请有利的一些实习。反正就是找准方向，然后也不要单纯为了钱，因为钱真的是非常不重要的，就是这种在实习中是非常不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的时候实习它给的你是一个更宽阔的视角，你了解，你去广泛的尝试，然后来判断你自己喜欢什么，这个行业适不适合你，这个行业的真实状况是什么样的，来决定你自己对于未来职业规划需要做什么调整，有什么新的方案。我觉得实习的作用更多的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而不是说一定要从实习当中学到你的专业技能啊，学到一些一线的经验啊，经验和技能都是可以培养和在日后的工作当中获得的。 我第三个实习是在一个纪录片项目组，然后当时面试的时候他让我带作品过去，我就带了一个比较搞笑的拍我舍友的一个搞笑短片，但是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发现这个面试我的老师特别严肃正经，而且好像就是一个从百家讲坛出来的人，感觉我要给他发表一个特别搞笑的舍友他会不开心，于是我就临时从优酷上找了一个也是我参与制作的一个稍微严肃和正经一点的片子，然后他看了之后可能还比较开心一些。 哇，师哥师姐们果然是干货满满，让我们收获颇丰啊。其实实习过程中的一些小错误反而会让我们成长得更快，当时虽然会有点小尴尬，但是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经历。 那除了嘉荣刚才所说的在实习工作中发生一些错误让我们成长得更快，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如何去选择合适我们的实习方向，如何平衡实习工资和实习的经验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刚才的师哥师姐们都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答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么除了中国学生呢，我们也采访了一位留学生。那嘉荣，你觉得留学生在中国市场好找工作吗？ 我觉得留学生应该比我们有更多的优势吧。 那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不如来听一下对这位留学生的访问。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就是简单的自我介绍。 可以。大家好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rris。其实我中文名字叫林海，我来自塞拉利昂，然后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已经三年多了。我学习汉语，就是我的专业是国际汉语教育。然后我今年已经毕业了。我实习是在2016年6月。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点紧张，因为 我就感觉这个是实习，而且那个公司是比较高级的公司，因为那个是一个杂志社，而且他们要发表的东西都比较高级，所以我有点紧张，觉得有点担心自己的这个汉语水平不够好啊。我那我要可能有时候做一些英文编辑，还有有时候做一些翻译的一些工作。 那好像就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子，那你觉得和他们相处的怎么样？ 当时的还行，还可以，因为学到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挺好的。然后我在那里呢，学到的东西很多，也提高了我说我汉语水平呀，在语法方面也提高了，在智慧方面也提高了。还有可能对中国人的这个文化，还有中国人的这个生活，也有一些了解，一些深入的了解。因为跟他们一起去发呀，一起去开一些活动呀，什么什么的，跟他们做很多很多事，所以了解很多，我觉得。 我觉得吧，还有很多现在刚刚来中国留学的学生，他们也要去找这个实习工作。你觉得你有没有跟他们有一些建议，想让他们？ 建议就是说，怎么要注意中国的文化。我觉得中国人比较很重视咱们自己的文化，所以你要是一个外国人，你要知道这些文化呀，然后咱们去该怎么做，该什么时候做什么，然后跟你的同事们要合作。 那你中国就是给外国留学生的这工作的机会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的，我觉得不是很多，因为还有很多学生他们没有找到这些实习工作，其实很难找。 你觉得实习和真正的工作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一样就在于你是一个实习生，那个公司就把你当做一个学生，所以很多东西咱们肯定不给你做，就可能给你一些小小的任务，还有可能有的时候咱们不会让你加班，你是一个实习生，所以很多事情咱们就不给你，还有你会有很多自由，你什么时候要说我今天要请假或者什么什么事，咱们说好好你去吧，你说我学校今天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们说你去没关系，你去个实习生，对的。但是要是我觉得要是真正的工作的话，就这样不行， 就不容易请假了。 不容易请假，对。 我以为是这样的，我以为就是如果你是实习生的话，老板就会说我想喝一杯咖啡，你就去给我买。老板说这个东西你要给我订好。我以为是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当时是一个外国人，所以可能他们不敢让我做这些。但是那时候我一个同事跟我说，一般中国实习生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说实习生要做的事情都大部分是杂事， 对， 就是做一些小小不是让你做真正的那种工作。 对。 但对我来说，我的感觉是，我觉得实习生应该让他做真正的工作，好像给他考试一样。 不过他总是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情，那对这个公司来说好像也没有很棒的作用。如果他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能力就会变得很好。 对，我觉得我在那种公司，当时我做的事情都杂事的那种，我会觉得特别不好，我感觉我会跟他们说我不想要这样。 那你是一个主动的实习生，主动去学习的实习生。 是的。 好了，你要不然跟大家说一下再见。 OK， 拜拜。 那这一期节目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对实习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让大家有所收获。那我们 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小米。 我是祥东。 哎，你知道吗？最近我为歌狂重置了。现在回想起来啊，当时听着那些动感的 BGM 跳舞，还是在小学的时候呢。 是吗？我怎么记得是在幼儿园呢？ 哈哈，那应该是你早熟吧。 哎，说起来啊，暑假到了，童年的动画片也再一次被搬上了荧幕，比如经典的奥特曼和灌篮高手。 没错的，又能看到我最喜欢的美少女战士了，代表月亮笑眯眯。 哎，你看把我们的嘉宾都吓到了。 哎，实在不好意思。那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吧，欢迎思农。 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思农。哎，祥东，今天为什么要邀请我来呢？而且你们这节目内容居然向嘉宾保密，很奇怪。 哎，这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吗？那么就不和大家卖官司了。小明，你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吧。 其实说起童年的动漫，有些动漫主题曲的名气甚至超越了动漫本身，你说是不是？ 嗯，所以啊，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和思农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通过听歌精彩童年动漫歌曲，重拾我们儿时的动漫记忆。 哎，这我就放心了。作为一个童年专门守在电视机前过的人，我觉得我对这些 BGM 还是非常自信的。 哇，既然思农这么有自信的话，那么祥东，我们就开始考考他吧。 没问题，我可是准备了很多类型呢。思农，准备好了吗？ 尽管来吧。 那我们先来一首难度比较低的吧，来听第一首歌。 哎，你们这第一首歌实在是太简单了吧，一放出来就知道是名侦探柯南的转动命运之轮。 没错呢，这首歌真的是相当经典了。 对，我现在听到这首歌还能想起来柯南和小兰背对着被旋转的那个画面。 对不起，我站的是 I 档。 可以了，我们下一个话题，不然打起来了。 好像是樱桃小丸子，但是名字我是只知道一串日文，具体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哎，对，这首歌的名字其实是挺复杂的，我只知道大体的意思是大家来起舞。欢迎懂日文的同学呢，在我们微信推送的留言区给我们正确的答哦。 哎，不过话说起来，你们这些题目也太简单了吧，有没有高难度一点啊？ 刚刚只是预热嘛，接下来我们可就要放大招了。 准备好。这一下你肯定就猜不到了吧。 嗯，这个好像是大风车那个节目的片头曲吗？ 怎么可能呀。来，祥东唱一下大风车的片头曲。 大风车吱呀吱溜溜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好，很好。 好啦，这首歌是蓝猫淘气三千问的地厚天高。 行吧，这首歌我是真没听过，选择认输。 哎，话说蓝猫淘气三千问这部动漫呢，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另外一部动漫红猫蓝兔七侠传，有没有啊？哎，思农，你还记得红猫蓝兔的主题曲吗？ 好像叫做我要再活五百年。 哈哈，这首歌不应该是康熙大帝的主题曲吗？而且人家是叫向天再借五百年吧。 对啊，红猫蓝兔那首歌其实叫做人生不过一百年，也是一首很豪情壮志的歌呢。 哎，接下来让我们听下一首歌吧。 这首歌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动漫的，但是我知道名字叫做别看我小，因为它歌里重复了好多遍啊。 其实这个方法也可以判断一首歌的名字呢。 来给你提示一下这个动漫的这个名字吧。小鲤鱼镇压镇神奇 啊，小鲤鱼历险记。哎，话说你们这个童年品味真的好奇怪啊，我小时候看的可都是很时尚的动画片。 哎，既然你觉得这几首歌不够时尚，那么下两首歌一定能够给你别样的惊喜。 这首歌是网球王子的 Future， 这可是我童年最经典最喜欢的动漫之一呢。 那看来思农一定是看过很多遍的呢。 是的，当时我12岁喜欢的男神可是月前龙马，不过现在已经是记不紧物了。 哎，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记不牢有钱了。 行吧，这个理由也是非常的现实的。哎，话说小米，你的男神又是谁呢？ 哎呀，我对网球王子倒是还好，我小时候的男神一直都是家庭教师中的云雀公明。 哎呀，家教里面我超级喜欢迪诺的。 哎，你们的男神就和我就很不一样，我的男神可就出自下一首歌了，你们来猜一下。 哦，你有男神啊。 这首歌看来是《灌篮高手》的《直到世界的尽头》。嗯，我猜想动的男生应该是大猩猩吧。 哈哈，我猜应该是樱木花道吧，毕竟是男主角嘛。 哎，其实我的男神啊是仙道。 哎，其实仙道也挺帅。 是。 那小米，你有没有喜欢的动漫 BGM 呢？ 哎，那我肯定重点关注的是少女漫了，接下来的歌肯定也难不倒你吗？ 这首歌是百变小樱的 Catch You Catch Me， 看来少女的品味都很相似呢。当时我可是小樱的脑残粉，收集了好多好多骷髅牌啊。 我也是呢，而且我还买了小可的玩偶放在床头，超级可爱。 你们这是已经进入了我不懂的世界了。我猜下一首歌思农应该也非常熟吧。小米放歌。 我猜这首歌就算是男生应该也很清楚吧，《美少女战士的月光传说》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动漫插曲啦。 哎，你看你们女生喜欢的歌哈，怎么就都这么甜呢？接下来让我给你们放几首男生向的歌吧。 一出来就能想起数码宝贝中进化的场景，那个什么亚古兽进化暴龙兽。 是的，说起数码宝贝呢，已经出到了第六季了，虽然我第5季都还没有看呢。 我这个只看过1、2季的人不敢讲话。 好，我们继续听下一首歌，依然是一首十分热血的歌曲。 杨东，你居然说这首歌是男生向的，明明这两首歌也是我们的童年呀。 对啊，这几首歌女生也很清楚，火影忍者的青鸟，我小时候扒着电视看火影忍者。 对啊对啊。 哎，这倒是，小时候的动漫啊，其实也没有那么分男女生向的这个东西，都是大家童年的一部分嘛。 对的呢，听了这么多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 是啊，听到这些仿佛还能回想到当年在电视机前跟着又唱又跳的情景。 那当年真的是天真无邪呀。 哎，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得过瘾吗？如果还有余味，你们可以继续自己重温哦。 嗯，也可以关注 COC 广播台我们的推送，点击阅读原文可以收获满满的童年回忆哦。 是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此刻无论你堵在开车的途中，还是清晨起床懵懂时分来让阳光叫醒的耳朵，无论你身处何处，还是心朝向远方，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行走在路上。身未动，心已远，让心灵随着声音去远行。精彩不止于此，一切美好在路上。Hello，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在路上》，它是和你不疏离的疏离。 大家好，它是和你并不遥远的路远。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 万万没想到。 哎，路远，坐在这么凉爽的录音间里，你怎么还是满头大汗的呀？ 哎，都是在电梯口闹的呗。当时有人用手挡电梯口，不让电梯上去，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 他说是朋友还没有来，然后要等朋友。为了不耽误时间呢，善良忠厚的我就走了楼梯。 那可真是要为你的敬业精神点个赞了。 那必须的。 不过现在居然还有人敢用手来挡电梯门呀，这种行为真的是非常危险。 哎，但是我们好像经常看见有人这么做吧？ 你看下面这条新闻，据苏州都市网的消息说，一位家长曾经试图用滑板车来挡住正在关闭的电梯门，可是电梯门并没有在接触到滑板车以后就自动打开，而是拖着滑板车继续向上运行。结果呢，是铝合金制成的滑板车被拦腰截断了。 哇，还好是滑板车不是人哈，要人就不可想象了。 是， 这是因为电梯也是有盲区的吗？ 对，其实我们平时见到的电梯是分为两种的。首先最为常见的是出版式的电梯，也是就是我们学校的教学楼的那一种。它是在接触到物体的时候的确是会再次打开，但是这种电梯有一个非常大的 bug， 就是它的下端的十厘米都是盲区。 哦，怪不得滑板车会被拦腰截断，是因为还不到十厘米。 对呀，所以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这时候不是用滑板车，而是你伸了脚去挡这个电梯门，这后果真的是会非常的惨的。 结果可能也是，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呢？ 对，另外一种呢，就是更加高大上一些的，是叫光幕式电梯。这种电梯它在门的两侧装有射线感应装置，但是呢，它也是并不是非常完美的，因为这种射线并没有覆盖到所有区域，在射线没有覆盖到的区域也是这种电梯的盲区。 也就是说，我们用手掌挡的话，也有可能会完美的避开这种安全区，进到盲区里边。 是，下面我来给你展示一张照片，这样你就能清楚地了解这一种光幕式电梯它的射线分布情况了。 好，看图时间，看了图我就明白了。 百闻不如一见哈。 对、 那究竟电梯的射线是如何分布的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UC 广播台，就可以看到详情啦。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哦。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光不能用东西去挡住电梯门，就连在电梯门没有完全打开的时候就进出电梯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时候电梯门没有完全打开，它随时都有自动强制关门的可能性。 对，就是要等它完全打开之后，开了一点一条缝就挤出去，结果就可能会像下面这条新闻一样。 对， 说的是深圳一名实习护士乘坐电梯上玩手机，玩手机这种状态大家都明白哈，就是 沉迷其中， 对，没有顾及到身边的事情。说的是电梯还没有完全打开就踏了出去，结果电梯门不知怎么的突然就关上了，结果你懂得。 是啊，说到电梯，我们大家情不自禁的都会想到一种非常拥挤的画面。 四十八小时上课是那种高密度人群吗？ 对呀、啊，看来我们大家都是英雄所见略同。 感同身受。 尤其是在上课前的五分钟，四十八道的电梯前真的是人满为患。当电梯刚刚只打开了一条缝的时候，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后面的人挤上了电梯，并且都已经开始运行了好几层了。 对对对，有时候你不想坐这班，但是也被后边的人群挤着加进去了。 对，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难受。其实这个时候呀，我们应该先耐心地等待电梯里的人都下来，坚持先下后上原则，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有秩序并且快速地上去电梯了。 没错，规则的制定一定是有意义的，先下后上不仅可以让我们的效率更高，而且也能体现一个人礼貌的原则。 是，这种有秩序的上下电梯还可以彰显我们当代大学生的高素质呢。同时我认为第一个进电梯和最后一个出电梯的人都应该一直按住开门的按钮，直到大家都已经安全地进入或离开电梯。这样不光可以缩短我们进出电梯的时间，还可以极大地减少电梯门加人的风险呢。 嗯，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坐电梯也好，坐地铁也罢，不光要注意自己，要尽可能的帮助他人哈。 对啊， 哎，我跟你讲一个、我来之前刚看到一个微博短视频，说的是地铁上一个女子，她用身体护住这个地铁门，不让地铁运行过去。可能视频比较早了，但是这种现象的确是有的。所以当时地铁的设计是人在这个地铁还不走，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会给地铁上其他乘客带来很大不便哈。 对呀、 结果你猜怎么地，乘客大家看不过去，有一名飞侠伸手一脚把他踹出去。所以当时我在挤电梯的时候，我在想那个用手按电梯的人，我是不是要对他做些什么呢？ 难道你是想一脚把他踢进电梯吗？ 没有没有，不能这样想我啊，我是要温和而谦良地告诉他，同学，你这样呢是容易受到风险的，具体的详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OC 广播台。 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舒黎，夏天到了，你有什么梦想吗？ 嗯，你也知道现在北京每天的温度都是直逼40度呀，我就只想空调 WiFi 西瓜，然后待在宿舍的床上追剧。 不想热得出锅撒把葱花，对吗？ 对呀、 对，现在炎热的夏日的确和空调更配，不过要提醒你呢，还有广播前的贵朋友，如果你不会用空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面瘫。 你少吓唬人了吧，我只听说过吹空调不正确会得空调病，还没有听说过吹空调能吹得面瘫的。再说哪有什么会用不会用空调的呀，直接用遥控器打开它不就得了。 哎，有事实为证哈、现实给你提醒的就是你这种不懂科技的人。平安武汉的消息，近日湖北汉口的宋奶奶和老友相聚，吹着空调连续打了2天麻将，却因此导致面瘫。 天哪，这后果也太严重了 啊！尽管我们回家第一件事是开空调，不过呢，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迅速用空调降温还真不是一种最合适的方法。 嗯，真的。 嗯，专家分析说这样会让体温急剧下降，容易诱发感冒呢。 是，而且我还听说刚洗完头也不能吹空调，会非常容易导致头疼。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和我也会有一样的困扰，那就是晚上睡觉到底应不应该开空调呢？ 嗯，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疑惑哈、你说这天不开空调吧太热， 对， 但是开了吧又觉得吹一晚上好像不太好哈。 嗯， 但其实呢是可以开的。 嗯， 因为只要你调成舒睡模式，再盖上蚕丝被，睡觉的时候呢尽量做到二凉二暖，头凉背凉肚暖脚暖就 OK 了。 看来陆教授对于空调还真是挺有研究的嘛。那我就再考你一个问题吧。我一吹空调就非常容易打喷嚏流鼻涕，是怎么回事呀？ 那很有可能呢是你因为没有冲刷这个空调的过滤网。 如果长时间不冲刷的话，它就会沉积许多的灰尘、细菌，然后间接的被人体吸收，从而导致这种喷嚏。 哦，我录完节目一定第一时间冲回宿舍去冲刷空调。我还听到有些人说，空调开开关关最费电，一直开着其实是会比频繁的打开关上更省电。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嗯，有很多老年人为了省电，他就开一会儿空调， 对， 然后热了再开一会儿。其实这样不科学，因为启动时候压缩机的电流呢，会比正常运转高5到7倍呢。还有就是空调度数越低越费电，这咱都知道。 对对对， 最好的情况是你开个26度，最适宜人体的温度，然后呢空调到指定温度它就自动的会停下来，方便又省电。 看来你对空调还真的是颇有研究啊。 嗯 嗯，正好我们宿舍的空调最近制冷效果不太好了。 您是要邀请我帮忙过于修理吗？ 如果你能说服楼妈，我是没有意见的哟。 好了，玩笑归玩笑，我们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喂，你好，对于这个世界你有哪些话想说？ 我有一把折断的剑，一条荆棘的路，一个看不清的未来，一场回不去的梦。 请说人话。 伞坏了，先磨脚，雨太大不想起床。 我的肚子里好像有东西在踢我。 有话请直说。 嗯，我好饿，你要带我吃什么呀？ 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世界像在呼唤我。 请说人话。 我想出去玩。 你聊我也说， 一起嘚不嘚。 他是舒黎， 他是陆远。 这个板块当中呢，首先跟大家分享个名词哈，叫微信炸弹。 微信炸弹为什么听起来有一种要爆炸的节奏呢？ 哎，新闻是这样的，搜狐消息，六月底成都某小区的业主群里正在讨论关于成立业委会的事情，突然遭到神秘人抛微信炸弹轰炸。这个时候呢，大家的微信呢都被奇怪的字符还有不知从何而来的分享页等垃圾信息刷屏了，近400人的微信群瞬间崩溃。 天哪，这种情况我倒是头一次见，不过我之前倒是有听说过呼死你这种软件儿。 电话是吗？ 对，是。嗯，我估计这个应该是不是呼死你的改良版，或者是 呼死你的微信版。 对啊。 嗯，这种高科技犯罪有很多哈。 嗯， 那我们做节目的目的呢，是告诉大家如何来预防这种诈询的显示哈。 嗯， 遇到诈询呢，你不要慌张，你应该迅速的怎么办？首先，第一，断开网络；第二，重启微信。这个时候你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在微信的消息列表当中长按群名字，然后选择删除聊天，这样的话你的所有消息就会被清理，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要退群。 嗯，好。 刚刚我们谈到了这种微信群当中的恶意行为哈， 对， 其实还有很多我们都不能忍受，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 嗯，听一听同学们都是怎么说的。 请问在群聊当中您最受不了的是什么情况？ 在群聊里最受不了的就是突然开车。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在群里发不良广告。 最烦的就是那种老是发广告啊，刷屏啊，一些什么卖各种东西推销啊。 最受不了的就是不爆照就踢群。 我觉得就是在群里动不动就让人发红包的那种。 秀恩爱，无底线的秀恩爱，明明知道大家都是单身狗，他们那一对就在群里面各种秀。 那您遇到过最尴尬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有时候在群聊里面就是没有打开对方的那个备注的时候，有时候有两个人的头像会有时候很像，然后当你想艾特其中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弄错，就会艾特到另一个人，这个时候就会很尴尬。 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段子，然后想要发给那个宿舍朋友分享，结果发到了那个自己工作的群里面，然后自己本来想点撤回，结果点成了删除。 就是进群的时候要修改备注，有时候就会弄错，就会把那个群聊的名字给改了，然后群聊的名字就成了我自己要改原来要改的那个名字。 关于不能忍的群聊行为，我们也请到了嘉宾苏苏同学，欢迎你。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欢迎苏苏同学。 哎，想请问苏同学啊，你最不能忍的群聊行为是什么呢？ 哎呀，说到不能忍呢，真是可以说到说到了，都没有罪了。让我来一一列举一下哈。首先是我真的很不待见有些群主不作为的行为，就是他 不作为， 不能妥善管理群的秩序，也不审核成员。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实习的资讯分享群，有一天突然被一个名字叫什么减肥餐定制的用户刷屏了，在群里面疯狂地发他的二维码和广告，还试图私加所有的成员，让我们把他拉进更多的群。然后我们就纷纷艾特群主，赶紧把这个人踢出去吧。但是一个星期之后，他还是在那里胡作非为，真的是。 但是有时候你也不能退群，这群还比较重要。 对对，这个群主真的是。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怕刚进到一个群，发现全都是收到，然后当你滑到最顶端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的通知，然后我就开始默默地等群主重新发那个通知，结果等到最后还是一头雾水，也没有任何群公告的更新，这个就很耽误事了， 就是要群公告的及时编辑啊。 对对对，然后又说到家庭群，对吧？家庭群本来是一个家人联络感情的群，肯定是应该比较温馨有趣的那种，但有时候真的是能被群里的那些长辈弄得哭笑不得，用老年表情包，用一些标题党或者传谣嫌疑的推送刷屏也就算了。有一次我打开群聊，发现里面赫然一排全是60秒的语音，然后点开听以后，先是有20秒的密制沉默，然后出现喂喂喂这种试音，最后才开始说正经事。所以说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等于是把语音当成电话功能用了。对， 那这个舒黎呢，你觉得怎么样？有些不能忍的。 其实我最讨厌的呀，就是有些人他明明收到了你的信息，结果他不回，结果他在发朋友圈，这种时候真的是 很 欲哭无泪啊。对啊， 而且有时候他在群里说话了就不回复你。 对，是。而且我遇到的最可恶的一次行为是，我在那里明明向他提问了一个问题，然后他没有理会我，过了一会儿我想他是不是没有看到，而且我想作为回报我应该给他发一个红包吧，然后就给他发了一个红包，结果是红包秒收，收完以后还是没有回复我的问题， 只想红包不说话。 对，真的是太气人了，当时就想立马拉黑。 我觉得吧，你要不想回复也算了，但是你还收人家红包干嘛呢？真是。那苏苏，请问你有没有那些搞笑的群聊行为啊？ 搞笑的让我想一想哈，就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采访工作的群，然后有一个男生就私戳我，因为他也是工作成员，但是他没有入群，然后把他拉进去。然后当时正好那个工作群里面也在讨论工作，所以就是在顶端，我想都没想就把他拉进了第一个群。最后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发现他赫然在我们的宿舍群里。 一个男生吗？ 对，一个男生竟然进了我们的宿舍群。然后我的室友纷纷私戳我说，我们刚刚正在聊八卦，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谁都不敢说话了。对，这就是有时候拉人进群聊不仔细看清楚的结果。 说过不能忍的还有搞笑的，有没有哪些温暖的经历让苏苏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温暖的经历吗？去年我是在国外交换了半年，然后到了就是5月份末的时候，应该是我退公寓的时候了，所以当时就连续一个星期在没日没夜的收拾我的寝室，然后有一天收拾一直收拾到半夜12点，累得根本就想倒头就睡的那种，就打开了群聊，突然发现班群里面在赫然有很多祝我生日快乐的消息，然后突然一想那天确实是我的生日，结果同学们还能记得，而且他们还是跨越了时差，就是特地守在我的12点，他们的大清早刚上课的时候发了生日快乐，这点让我真的觉得很温暖，这是同窗之情最能体现的时刻。 这跟单发还不一样，这是最温暖的群聊。 对对对， 真的是特别有心， 很感动，再次感谢我的同学们。 哎，苏苏，我问你，现在你觉得自己多少群是可有可无的？ 我估计我的群列表里面有1/4，甚至到1/3，可能都是可有可无的。比如说像什么物品置换群、读书分享群、什么夜跑督促群，这些群当时一开始加的初衷是很美好的，就是觉得功能性肯定很强，但是最后都渐渐沦为了要么就是屏蔽了他消息，要么就是混入一些广告分子或者自媒体推广分子，天天在里面刷消息，最后也就是屏蔽了。所以这些群真的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跟收拾东西是一个道理，断舍离嘛，其实不要老想着它有用，你觉得没用的话就果断退出吧。 对这些群有群之名，但是没有群之实。像是很多读书分享群，其实还是自己的广告比较多。 对对，没错没错。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几个高情商的人在群聊里的几种表现。 嗯，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作为群主拉人入群的时候呢，你最好呢是先跟当事人打个招呼，然后征得同意后再拉。你贸然把人拉进群，就会觉得很突然。 对，我经常就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突然蹦出来两三个新群，然后群里只有大家在发表情，这是什么群呀？为什么要把我拉进来？就完全一头雾水。 哎， 表情包分享群吧。嗯，第二条就是在我们进群之后，应该先看一下群成员和这个群的风格，然后再看一看群公告，了解群的规矩，并且修改自己在本群里相应的昵称。比如说在客户群里应该改成公司加职位加姓名，而在公司的大群里改成部门加姓名，在自媒体的群里改成笔名加工号等等，就是这一类的。 对，他们的群公告会有很详细的这种要求的。 对， 我比较不喜欢那些在微信群不改昵称的人。 是，就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你为什么要加进来，然后有事找你也找不到人。 对，不方便嘛。还有就是群里如果有人要艾特你的话，说有个问题要问你，但是你回复的时候也最好礼尚往来的艾特他一下。 对， 因为有时候群消息太多呢会被淹没， 是， 你就找不到那个人了。所以他如果有些问题要聊，这些事儿呢和其他人关系不大，你们请私聊。 对，而且这个时候不光其他的人和这个事情没有关系的人会感到非常的烦，有时候你也会不小心把自己的隐私就暴露出来了。 是，有时候你的隐私对别人来讲就是不值一提。 对，但是有可能你自己被爆料以后心里还感觉，天哪，这个事情是怎么出来的，是谁说出来的，我太生气了。其实就是你自己不小心的时候说出来。而且啊，在你被别人艾特的时候一定要在群里给出一个回复，要不然别人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看到这条信息啊，有时候还需要再单独的去找你，或者甚至给你打电话，其实是给别人徒增负担。 有的时候你看到群里然后你私发他，但是面子上挂不住啊，因为你没有在群里回复他，会导致好像你不尊重他一样。 对，别人都感觉他非常的急迫的想要找你，结果你却对他非常冷淡，一直都没有理会他。 事实你们可能私下沟通了，但是我不在群里表示的话，证明你的形象还不够高。 对，是，也会造成别人对你们俩的一些误解。 哎，还有就是呢，最好不要做这种话题的终结者。话题杀手呢一般都是一直谈自己，然后拆别人的台，你就会太过的喧宾夺主。 是， 我见过有人在群里聊某事聊得非常火热，但是就是有人生硬的转到一个不恰当话题上，这样就很不合适。 对，是，然后接着就会进入一片尴尬的沉默。而且当你如果是实在有急事要在群上发布的时候，但是这个事情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是你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一个略带歉意或者是略带幽默承上启下的句子，这样让别人的心里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更加乐意给你帮助。 礼貌还有这种不知唐突的表现。 对， 在有领导或者客户在场的工作群聊当中呢，要像回复工作邮件一样对待群聊，不要以为微信群聊就可以很随意，其实也是一个人工作态度的体现。发送之前呢一定要仔细检查了，不要串群，少用撤回。有时候一连串的对方撤回一条消息，会让人感觉到你对待工作态度非常轻浮。 对，这 不严谨。 对，这一条其实就是我应该特别注意的一条，因为我平时就是经常会发错、串群、撤回，然后大家对我都非常的无语。 这种就好像是现实交谈中那种，刚说了一句话，然后说就当我没说。 对对对对对， 怎么可能当你没说呢？ 是。而且啊，如果是一个人数较少的群，如果大家对某一个人都特别的有意见，其实这个时候你另建一个群好过把他直接的踢走。因为当你看到您已经被某某移出群聊，真的是特别的伤心啊。所以两者之间应该相比较一下，选择一个伤害更加轻的这样一种方法。 是的，那么少在群聊当中浪费别人时间或者破坏别人心情，这些都不好。 对， 重要的正是呢用文字告知，不要用语音说，因为语音有时候会稍纵即逝，听不清楚。所以加一个什么强调符号都是可以的。而且你不要只抢红包不发红包，强盗红包要说声谢谢。 对， 做好群聊的收尾工作，不要聊着聊着突然失联了。不要发那种没有建设性的扰人链接。 给群主一个面子吧，不要任性的修改群名。嗯，其实不管怎么说，这种微信群当中的行为和礼貌，就是让我们能够体现出如何得体而又巧妙的尊重一个人的体现哈。 对， 那么愿大家都可以成为群聊界实力春风级别般的存在。好了，今天非常感谢苏同学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嗯，也很感谢主持人给我一个就是倾吐自己对这方面的感想的一个机会。好，谢谢大家。嗯，下次有机会还要邀请苏苏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好的好的，期待着期待着。 嗯，好的，感谢嘉宾，感谢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UC 广播台。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下条微信再会。 再会。 很期待你的下一条微信，你的下一句关心，什么都行，只要不是还是做朋友，以此类推的回应。我删去我们全部的微信，我们全部的曾经，干干净净，以为无论你什么反应，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六月，恍恍惚惚挤进这班地铁，忍不住去看手机有没有闪，有没有你的任何一切，朝九晚五频频忙到深夜，一三五七根本没空去写，唯一的安慰是你从前的体贴，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难理解。很期待你的下一条微信，你的下一句关心，什么都行，只要不是还是做朋友，以此类推的回应。我删去我们全部的微信，我们全部的曾经，干干净净，以为无期待你的下一条微信，你的下一句关心，什么都行，只要不是还是做朋友，以此类推的回应。我删去和你全部的微信，我们全部的曾经，干干净净，以为无论你什么反应，你只是没有一丝回应。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仰望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盏日光 牵着手， 在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